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9集，赌局。11月的去都阴雨连绵，各面城墙都布满了守城器械，赌军没有跟罗摩带来的茶州杂兵混在一起，大家泾渭分明。罗摩回到去都，不再是几年前低眉顺眼的模样，他此刻是去都的仰仗。进城时，陈真亲自来迎，他换了身簇新的官袍，跟陈真站在城墙上，眺望丹城的方向。 其余七城的守备军正在调向去都，就是这几日了，总共能给你凑够50,000人。 陈真扶着墙垛，呼气间都是寒凉。 督军的军备库也给你用，能守几日守几日。 罗木虽然是个文官，但他下到茶州就是在整顿军备，打击匪患，对于军务不陌生。他撑着伞。 沈泽川不是打仗的人，他守端州是情非得已，不得不守。如今他只有20,000端州守备军，要想攻破去都难于登天。 去都封闭了靠东的城门，丹城逃来的百姓都聚集在门口，他们说话的空档向下看，城角全是流民。 有一事得请尚书大人呈报皇上。 罗摩指着流民。 沈泽川惯会收买人心，这些流民如不能入城安置，待雪一下，他必定会想办法拉拢，到时候借机大肆传报，只怕对朝廷没有益处。 蔡玉在茶州输给沈泽川，正是输在了人字上。救人水火便是再生父母，沈泽川连沈卫兵败的罪名都能洗，那他们何不效仿？眼下绝西还有沈泽川震击雍城的流言，去都如果不能在入冬前扳回一局，不等仗打起来就要先吃亏。 依你之见， 陈真看向罗木， 该当如何？去都已经人满为患，东龙大街的官沟里都睡着人，再迎接流民便要坏了去都衙门的规矩，粮仓也养不起。 把流民收为己用，我看他们多数都是轻壮，不如征入行伍为国效力，只要让中伯大败，朝廷以后的封赏便不会少。今日这点粮食算什么，省一省总够用的。 罗木敢说这话，是因为他借到河州时也借了粮食。 尚书大人且看。 罗木抬手指给陈真看， 磁州是沈泽川的要害之一，他在那里建立了淮茨茶商县的大粮仓，往北能供应东北两马道，往南能支援茶州天灾，我们若是能夺下磁州，便是百利而无一害。沈泽川动兵丹城，已经惹得西边群臣惶恐不安，他此刻也要缓口气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但是咱们不同，平定反贼想几时出兵就能几时出兵，打他只差个时机罢了。 陈真看向罗木， 这个时机难求啊。 倒也不难，沈泽川到底是沈卫的儿子，他进入去都亏欠地位，若是成了，沈卫这个千古罪人就得尽享太庙烟火。 罗木回看陈真，笑了笑， 此事谁能赢？ 游说。 李建廷回首， 此乃战时，派学生们出去，一旦有个闪失，朕看你担待不起。 皇上。 夺目伏在渠书间。 沈泽川城府极深，必定会先为后劝，揽尽人心。我等在曲都坐以待毙，只怕秦局顺变，难保万无一失。再者，江万萧游说启东，也要观望曲都风向，所以臣以为此刻打场口舌战实在必要。 罗木没有直言。李建廷的身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难以服众，再等下去，等到高仲雄养精蓄锐再度发难， 被沈德川安抚的丹城民心就再难收回。 皇上，丹城一役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机。 陈真也劝道：“ 如能不费一兵一卒扳回一局，对此刻的去都士气也有好处。” 大敌当前，应该同仇敌忾。 孔丘思索后说：“ 如能促使西南民心凝聚，这个冬天就不再难受。” 去都盛传沈泽川是心胸扁狭之辈，实乃谣传。朕观他在丹城行事不急不躁，诸军想凭靠口舌厉害逼他出兵，恐怕很难。 此局不为沈泽川而去。 罗摩定一定神，抬头道：“ 而是冲着姚温玉去。” 姚温玉是沈泽川的谋士，不仅为沈泽川号令天下贤能，更在六州皇策推行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最难得的是他劝说沈泽川接纳去都旧臣，高仲雄等人能够免受蒙尘，都是姚文玉在慧眼识珠。没有姚文玉，沈泽川的中伯僚属难以成此规模。孔丘和曾玉都受过海良仪的师恩，此刻听见罗木提到姚文玉，不禁侧过了身体。曾玉怜才之心一时难抑：“ 我听闻袁卓到中伯后身体抱恙，若是……” 岑大人说得不错，我们列以群生在城下劝降，姚温玉若是不敢来，中伯士气自降，沈泽川就只配当个畏缩怯懦之徒。姚温玉若是真的敢来，故地重游必杀其傲气。 曾玉豁然而起，指着罗木脱口道：“ 你好生 好生歹毒。”姚温玉病入膏肓，又拖着双断腿，罗摩要他到城下应答，就是要他面对去都旧故，更是要他把这副苟延残喘的模样昭示天下。瞧瞧吧，两年前他还是名满天下的璞玉。 只要挫伤姚温玉， 罗摩深深拜下去， 沈泽川必受重创。 他没有说完，万军阵前，学生们手无寸铁，如果姚文玉不敌群生，必定会引起守备军愤慨，到时候刀剑无眼。只要端州守备军伤到学生，沈泽川的贤名也到头了。李建廷看着罗木，此人未谋胜算，不惜设此毒局，已经称得上是薄情寡义了。风尘悄悄侧眸，看向一直隐于最后的薛修卓，不到片刻，果然听见罗木说：“ 薛大人在学生中素有威望，又与姚温玉同出一门，臣以为此局大人当仁不让。” 薛修卓默然起身：“ 姚温玉既能以断腿残躯辅佐沈泽川，就已经不再是往日清谈的贵公子。你设此局，是要天下人看一场师门相残。” 他看向李建廷：“ 我不应。” 风泉借着倒茶的动作抿嘴一笑。李建廷凝视着薛修卓，在那片刻的寂静里眼神古怪，他安抚般地说：“ 那是自然，朕也不忍让先生受此辛苦。江晚萧尚无消息，此次就由内阁择选玄生去吧。” 雨珠敲打着房檐，那沙沙的声音促生了其他东西。 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 那夜李建廷如此问风泉。风泉跪在深不可测的黑影中，缓声答道：“ 奴婢原本是晋城官家子，罪臣少成璧乃是臣的舅舅。当年奴婢母家受其连累，流放到中伯，奴婢正是在中伯出生的。后来延清大人寻遍旧臣，救奴婢于水火间，把奴婢带回去都。” 他抬起头，用怯弱无助的语气说着：“ 奴婢与舅舅情同父子，愿为舅舅冤案投身宫中，受延清大人亲旨，在宫中侍奉两帝一后，到皇上最为谨慎。 贤德、天琛、太后全部死于权争，其中天称帝李建恒最为蹊跷，慕如行刺 在薛府里不是秘密。薛修卓至今不肯换掉封权，仍然要用它侍奉李建廷。 你把我的起居琐事全部呈报给他。 李建廷俯身过来。 薛延清盯着我，是怕我做不好皇帝吗？ 封权不敢打。李建廷盯着他半晌。 慕如刺杀李建恒，究竟是韩晨的命令，还是薛修卓的命令？ 封权想要避开李建廷的目光，李建廷却猛地捏住封权的下巴，在破近视说： 从我入宫起，他就在看着我。 李建廷忽的一笑，嘲弄道： 不怪他敢做孤臣，帝王性命皆系于他股掌间的。 薛修卓舍得，他连自己都舍得，自然也舍得别人。 少成必想翻旧案。 李建廷松开封权，冷冷地说： 只有朕可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